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的一切，让自己的思绪沉淀，

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，情迷围住我，你此际又回眸，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。朦胧缠着那份爱万缕，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，共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，却总怕醒觉醉梦走。谁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，情迷围住我，你此际又回眸，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。朦胧缠着那份爱万缕，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，却总怕醒觉醉梦走。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，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，情迷围住我，你此际又回眸，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。唯求原谅我，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。 钱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都心。 智都心你好，我和我老婆都是下岗后再就业的，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也才2000，加上我妈全家一共4口人，儿子还在念大学，2年后才毕业，家里存款大概3万多。您看我们家这样的情况，如果也想理财有没有可能？ 当然可能。按照你们家的情况来看呢，首先得开源节流，积极攒钱，也就是说得先获得家庭的第一桶金。目前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减少固定开支，也就是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减少浪费，尽量压缩购物、娱乐消费等项目的支出，保证每月能结余一部分钱。如果把生活费用控制在1200元内，这样家庭结余有近1000元。同时呢，定时定额或按收入比例将剩余部分呢存入银行，并养成长期存储习惯。夫妻俩还可以在能力允许的条件下搞点副业，增加家庭的收入。而读大学的儿子呢，也应该明白父母生活的艰辛，尽量勤工俭学，减轻家庭的压力。 嗯，我儿子在这一点上还是做得很不错，他去年暑假就已经开始勤工俭学了。那在具体的投资理财上有没有好的建议呢？比如炒股什么的。 像低收入情况的家庭呢，是可以将剩余部分资金分成若干份进行必要的投资理财，但记住8个字，慎重投资，保本为主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不太建议您买股票、炒期货，这类投资风险呢较大，一般的工薪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。考虑到你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呢，更适合选择风险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，比如银行存款、货币市场基金、国债都是很好的选择。而按照你们家庭净收入具体的配比关系呢，建议50%投资国债，40%呢投资货币市场基金，10%投资银行储蓄，这样呢既能享受相应的收益，又可滴水成河。理财智都星提示：低收入家庭很容易认为理财是一种奢侈品，他们大多认为自己收入微薄，无财可理。其实呢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只要善于打理，低收入家庭也有可能聚沙成塔。 是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考量过时间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写下风光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地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是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了过时间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雪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婆只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薄锦缎缠绵，日子久了就明白，纵然中我还是首选。 想不周延，男人总是真话

熊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你不要学老婆的利落，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。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。 开门，有盘开门，俺是你主人，俺是你主人。 想象一下，一大早来到办公室，却此起彼伏地充满了各地方言，这大伙儿都在干嘛呢？原来正对着 U 盘喊着自己的解锁密码呢。这可不是电影中的情节，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带来的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声控加密的 U 盘。这款 U 盘的内部带有一个麦克风，亮点就在于内置有语音识别和加密程序，主要是用来验证是否为 U 盘主人的声音，从而保护个人的隐私文件。这个系统一旦启动之后，使用者只要在访问数据前读出密码， U 盘就会对你之前所设定的密码内容、你的声线、语调以及口音做出准确又精细的判断。当然，如果你最近正好感冒或者嗓子疼什么的，而导致声音有所改变的话，还可以使用它附带的应急解密方案。这款声控加密 U 盘的内存是 8G， 不需要进行任何安装，即插即用，非常方便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

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行走的家，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。爱车宝典，专业的呵护知识，贴心的保养推荐，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。 汽车手刹在日常用车当中占有非常重的比例，停车稳不稳就和它有着很大的关系，但我们发现不少车主会忽略它，导致发生事故。所以爱车宝典今天就为大家说一些有关于手刹的保养方法。要维护就得先检查，先把汽车开到坡度较大、路面状况良好的斜坡上，踩住刹车挂空档，如果是自动变速箱的话则挂在 N 档，将手刹手柄拉到工作点位置，然后慢慢松开刹车踏板。如果汽车没有发生滑动，就说明手刹的效能良好。当然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最好是上坡和下坡各做一次。在检查过程中，如果发现手刹的制动效能或者灵敏度不理想，可以通过调节手刹的操作钢缆来解决。 在手刹手柄的底部与钢缆的连接处有一个能调的补偿机构，用扳手松开锁紧螺帽，可以拉伸刹车钢缆的长度，这样就可以对手刹的制动效能或者灵敏度进行调节了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有些汽车的调节机构设在车底，如果不方便调整，最好是交由专业的维修人员来处理。 出发吧，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，有它，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。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。正在发生 好事乱发脾气，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万教授的课堂上，经常会遇到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提问。有一次，万教授问道：世界第一座高峰是哪座山？如此小儿科的问题，大家当然不屑一答，仅用最低的分贝附和：珠穆朗玛峰。谁知教授紧接着追问：世界第二高峰呢？这下大家可傻了。有人争辩道：书上好像没有见过。教授不置一词，再问：那么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是谁？不料这次没有人敢回答了，不是忘记了加加林，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教授的下个问题，痛苦的是不知道第二个人是谁。教授转过了身，黑板上飞快出现了一行字：屈居第二与默默无闻毫无区别。教授接着陈述了他的一项实验结论。12年前，教授曾要求他的学生毫无顺序地进入一个宽敞的大礼堂，并独自找个座位坐下。反复几次之后，教授发现有的学生总爱坐前排，有的学生则盲目随意四处都坐，还有一些学生似乎特别钟情于后面的位置。教授分别记下了他们的名字。10年后，教授对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，爱坐前排的学生中，成功的比例高出其他两类学生很多。简单生活格言：在漫长的人生中，一定要勇争第一，积极坐在前排。一个人只有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，才会对生活充满激情。 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春生夏燕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红红寒叫我回忆成长我的天气，我只想说一些我的